迎收听哎，丽丝今天要冲啥？我是丽丝。今天的主题是大众占卜，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想提醒一下各位，大众占卜是搜集了大众的资讯，所以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状况哦，把它当作娱乐来看待，那千万不要太放在心上，以免影响到你的心情或状态。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就是针对个人的占卜结果的话，建议还是去找喜欢的或者是信任的占卜师，这样子会比较适合。今天的占卜主题是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呢？接下来我会给三个随机的数字，深呼吸让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从这三个数字里面选一个最有感觉的或者是最想选的数字，那我会再针对每一个数字做解说。这三个数字分别是5、9、1。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咯。首先是第一组数字5，我先抽了几张验证牌来验证你们现在的求学或事业的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数字5这一组其实你们的状态还不错耶，不过看到你们前一阵子有可能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上司可能交代了一些比较困难的任务给你，让你觉得比较衰，就觉得哎，怎么这种事情这种破事又落到我的身上，所以比较衰一点，然后也会比较辛苦。但是其实你心里是非常乐观的，就是你抱持着很豁达很乐观的态度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最终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讯息。那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下一个求学或事业阶段会遇到什么好事呢？首先，可能因为你前面的事情处理得太好了，然后让你的上司或是老师看到你的能力，接下来他们会指派更多的工作给你。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崭新的东西哦。像是如果你原本在学校擅长的科目是体育，但你的数学老师突然要你担任他的小老师，或者是你原先在公司做的是行政相关，就是比较向内的工作，但是你的主管突然安排了一些业务，就是你必须要往外跑的工作给你，这些对你来说都会是新的挑战，然后也会带给你不少的压力，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开阔，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好事啦，是好事。也许你之前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觉得需要花很多时间啊，很辛苦啊，或者是单纯是因为懒惰而没有去接触那些新的领域，那就透过这一次的机会可以初步的去认识一下这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它的雏形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如果能够激发你的兴趣的话，就能够进一步的探索。再来是在新的阶段里啊，新的求学或工作的阶段，你会遇到蛮好的伙伴，蛮好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你的同学，新的同学或者是新的同事，他们都会带给你蛮多的帮助。少部分的人会获得往海外发展的机会，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不太方便出国，主要会体现在跟外文相关的，比如说认识外国人或者是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学业内容或者是你的工作内容是跟灵感相关的话，在接下来的阶段里面你的灵感也是会源源不绝的，所以整体来说选到5号的朋友，你的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会过得比较顺利，虽然过程中会多了一些你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压力，但是这些压力能够激励你的成长，也能够让你的想法更加的开阔，所以整体来讲是好事哦，你们可以放心的期待它的到来。第一组的解说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解说第二组。选到数字9的朋友，这边我先帮你们抽了验证牌来验证一下你们现在的求学或事业的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这边我看到的是你们蛮辛苦的哦 可能是你们学校的环境，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环境，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师、同学、同事都不太好相处，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会遇到一点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再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你们的生活的状况，这边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的人你的生活状况其实过得也没有很好，就是可能你的学业、事业跟你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的感情或者是经济这个方面有一点失衡，就是你没有把握好平衡，然后它现在有一点偏差的感觉，就是你的重心稍微有一点不稳，然后你会不太知道自己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恢复到原本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一个是相反，你的环境是稳定的，就是有人在帮你，可能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后盾，你的后盾还蛮稳固的。那如果觉得要符合你的状态的话，我们就继续说下去咯。选到数字九的人呢，我在这边必须跟你们说一声恭喜哦。虽然你们现在的阶段可能让你们觉得很受限制，然后怎么身边的人好像都看你不顺眼，或者是你看他们不顺眼，也有可能就是跟身边的人相处的状态都不是很好，但是在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这种状况会有所突破哦。不管是你的如果你是工作的话，你的主管会是一个能够信任你的人，能够让你放手去做的人，所以对你来说，现阶段你所遭受到的所有的局限，在下一个新的阶段都可以得到突破。同时呢，在新的阶段，你的同事或者同学跟你的关系也都蛮好的，你整个人会改头换面呢，也不是改头换面，就是你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整个人生都变得很顺遂。所以我必须跟你们说一声恭喜，因为你们的下一个阶段，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看起来都会是好事，然后都会是蛮顺利的。唯一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你要稍微控制一下你的可能花钱的部分，钱花出去之前要先好好想清楚，不要因为就是难得遇到了好相处的朋友，然后他们约说要去哪里，那就花大钱或者是请客之类的，要好好克制一下。因为你要记得你现在的状况，除了你身边的人跟你的交流不是很顺畅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让你头痛的点，就是经济能力不是那么的 OK， 或者是他没有那么的让你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花钱，你的经济没有富裕到这种程度啦。所以关于你的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呢，首先你的工作环境或是读书的环境，你周围的朋友会对你很好，这些人会是你的可以一起享乐的伙伴，可以一起享乐，但是不一定是对你生活有帮助的人，但是他们可以带给你快乐倒是真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把握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好好的享受其中。第二组的解说就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组咯。选到数字一的人，我先帮你们抽了验证牌，来验证一下你们现在的求学或事业的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选到数字一的朋友，你们最近还好吗？有点担心，因为这组牌让我觉得你们看起来很辛苦耶，比前面两组还要辛苦。因为我看到的讯息是你们现在可能生活中发生了一点巨变，那这个巨变有很多的面向，比如说家里出了意外，或者是你本身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你的生活全部都乱了套，然后你原本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纨绔子弟好了，就是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赚钱的人，但是因为发生这样的巨变，然后导致你整个人觉醒了，就是你发觉你必须要把你的精神专注在读书或者是专注在工作上，你现在整个人是一个非常辛苦非常忙碌的状态，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目标都投注在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上面，不管是专心的读书还是专心的工作，那会造成你这样的转变都是因为你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你可能有点没办法承受的事情，所以希望你们现在都好好的。 那如果有符合你的现况的话，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关于你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啊，这边也是会很辛苦哦。我大概说一下我这边看到你之后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首先是你的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还是会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对你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影响，甚至会让你辛苦的成果不如预期，那只因为你家里需要人照顾，或者是家里需要金钱的援助。再来是你必须要小心一些失言的风波，话说出口之前可能要先三思一下，因为你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你对你自己的自信心其实还蛮够的，甚至到有一点点自大的感觉，所以在讲话的时候要稍微想一下，然后顾及一下对方的心情，这样子对你的事业或者是学业会比较好，会比较有帮助。那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你的下一个阶段也是会过得蛮辛苦的，但是其实你可以就是放宽心，因为你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说，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嘛。再来，你其实也蛮叛逆的，就是你不会说，一定要遵循别人的指示，或者是跟着别人的指引走。你是很希望可以自己闯出一片天的人。那这样的自信可以帮助你走出之前的阴霾。你只要保持你的活力，保持你的自信，保持你的冲劲，那一切最终都能够迎刃而解。我们说真正造就一个人的成功的是逆境，你遇到越多的困难，将来你的成功就会被堆叠的越高。对自己抱持希望，这是我们目前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了。这是第三组的结果，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那一切都很平安。那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第一次录大众占卜还蛮紧张的，那希望就是未来我的录制也能够越来越顺利。虽然到现在 podcast 一直都没有上架，我也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去审核我的节目。最后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集我有说到我的小学的毕业典礼，然后因为我没办法参加隔天的毕业典礼，所以前一天的同学会我跟同学抱在一起痛哭。那我后来想了一下，不对耶，我对毕业典礼有印象耶。我记得我小学毕业典礼，我们在礼堂里面，然后唱着我们当年选出来的毕业歌，然后是五月天的天使。所以其实我是有去参加毕业典礼的。那我那天到底为什么要哭啊？我真的没有印象。好啦，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